敬爱的金正恩同志，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议员，今日成勋章授勋者、祖国统一奖获奖者、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中央委员会议长康炼学同志去世一事，10月5号向他的灵前送花圈，表示了深深的哀悼。